货真价实，秤平斗满，盐味价童叟无欺。这是现在，你要过去做买卖可不行。过去做买卖老想发财啊，搞什么这个投机倒把呀，啊，买空卖空啊，啊，要怎么过去不有这么句话吗？啊，无官不贪，是无商不奸。你就算在街面一个做小买卖的，他都想尽了这个方法呀，要骗人。这个酒馆做小买卖的，这一年春秋四季呀，讲的抢仙儿。什么叫抢仙儿啊？就是什么东西先下来呀，他卖什么。哎，这个东西饶贵，他还好卖，还多赚钱。你看拿春天吧，卖青菜。这青菜要是刚下来的那个，那就卖的就贵。啊，他就卖那个，捯饬的可漂亮。啊，什么蒜苗啊，豌豆啊，黄瓜呀，韭菜呀，小青椒啊，啊，单个挑啊，有好些小铺包，把这菜呀 啊捯饬的挺干净，都搁在小铺包里头，在这个胡同里头啊，这么一吆喝， 香菜辣青椒哎，勾葱嫩青菜呀哎，蒜苗哎，豌豆角哎，黄瓜， 哟，出来了，老太太买菜，买菜的，嗯，老太太你早起来了？有韭菜没有啊？有呢呢。老太太一瞅这个韭菜呀，还挺好，打算吃包饺子，买点韭菜吧。你这韭菜怎么卖啊？他也不告诉人多少钱一斤，他问人买多少钱呢？您买多少钱的吧，那这地方就要骗人了。老太太一想吃包饺子还用了多少韭菜，得了，那个拿两毛钱的吧。由打那小铺包里去撤出个纸条，由打这铺包里头拿出三根韭菜，拿这纸条一裹，双手递过去，给您。老太太瞧就愣了，哟，这是多少钱的？两毛钱的。两毛钱你就给三根韭菜呀？我说你这是韭菜呀，这是人参呐。是，老太太，这个韭菜不是咱们中国货啊，这韭菜它是进口货呀。您想啊，连过关带上税，这玩意儿带运费，这个统计起来就得合12块钱一斤呐。啊，你想这条胡同上也就您这家吃得起这个，这别人吃不起呀。这是贵人吃贵物啊。这老太太这么一听啊，也没辙了，也不好说不要了。哎，原本打算要吃包饺子，一想这三根饺子怎么吃，得了，干脆我吃热汤面呢，拿它做佐料吧。两毛钱他卖出三根饺子去，您说他得赚多少钱？这就是骗人。还有在过去那个赶庙会的，那卖山里红的，啊，此地叫山里红啊，您要到天津叫红果，他也不按论斤卖。就拿那绳穿好了，穿成了挂，啊，穿成了挂呢，把这山里红擦得锃光瓦亮，啊，胳膊上也挎着，肩膀上也背着，手里也拿着，这一吆喝好听， 还有两挂嘞，大山里红啊， 还有两挂，其实咱那身上好几十挂呢。他就这么吆喝，还有两挂，还是卖山里红的，还都这么吆喝，啊，这儿挎着好些，嗯，这儿背着好些，手里还拿着两挂。过两个买主，怎么样？五毛一挂呢？这张纸就要五毛，买主一瞅不值啊，得还价。两毛怎么样？

那边那摆摊的大吆喝，五分钱一个，一毛钱俩，这卖我一毛钱一个，明知道吃亏了，满脸带笑的。多少钱？一块钱得了。够本吗，伙计？什么够本不够本的？咱们自个儿吃吧。心说你是不亏心就得。这位王老先生一赌气的拿起柿子就走。他这还说呢，那什么，您走啊，您明儿来啊。哎，我明儿来啊，明儿我勒死也不打你这摊走了。拉着小孩往回走，到了家刚到院子里头，王老太太出来了。王老先生，咱们吃什么菜呀？王老先生，吃什么菜呀？咱们熬柿子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启儒表演的单口相声《凹柿子》，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也是现在相声界的老先生了，杨宝章表演的一篇作文。 不定爱好什么，我们有街坊什么都不爱，就爱打牌。这个打牌也是个娱乐，但是有一样，我家里有孩子，对孩子很有影响。他们两口子就一孩子，这爸爸天天打牌，影响孩子的学习，孩子没事就站那儿看。这妈妈呢，就为这事两口子经常闹气，一弄就走娘家了，一月四十的就不回来一趟。这孩子没事就站那儿看打牌，打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爸爸还挺操心的，挺关心的。作业写了没有啊？没写，没写。写作业看这干什么？不学好，看这有什么用？回屋里头，到套间里写作业。今天留的什么作业？说其实留的是作文。作文写，写好了让我看看。这孩子还挺听话，回到屋里去写作业了。爸爸这号二饼爱碰，三条爱糊了，这儿来牌。孩子一想写作业就写吧，孩子写了作业，他还挺操心。北风还开杠，等会儿作业写完了没有？写完了，爸爸拿来我看看。他这一边糊了牌，一边看孩子这篇作业。孩子这个作业写的挺有意思，标题是打麻将啊，下边文的就这么写的。我爸爸经常打牌，我们家里头每天是方城内叱咤风云，四英雄对面厮杀，每天什么一四七二五八，那位说了三六九个三头肉，我赢定了。那边说东风哎碰，我先来一杠再说。你看我后边捞一张，杠上开花，我亲手自拿。要摸对了，喜笑颜开，是怒放心花；摸不对，咬牙切齿，吞胸顿足，把牌扔的是稀里哗啦，嘴里边脏话臭话是一个劲儿乱骂。每天影响我的学习，影响我们的家庭。我妈经常到我外婆家，一个月四十不一定回家。我要求亲爱的爸爸，你为了你的儿子，为了我们的家，您能不能不把牌打？下边有俩字最有意思，类比。孩子写完了搁那儿，爸爸还问写好了没有？写好了吧，拿来我看看。这位一看真受感动了，正来着呢，把牌一呼了，不来了。哎，这三星怎么不来了？今儿你赢了你不来了，不是我赢了不来了。孩子这篇作文我真受感动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不是赢了不来了，我不耍赖，你们输多少钱我都照数退还给你们，好不好？谁输多少钱，三位把这个数字一算，账一算都退还了。我跟三位声明，我发誓，如果说我要再打牌，我是这个，我要再打牌剁我的手，我要再打牌让勒劈我，实在对不起，三位都请吧。这话说到这儿了，这三位向他走吧。可本家呢，本主一看表，午夜两点了，你看这周让你们几位哪儿去呢？干脆咱们再凑合四圈还打。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杨宝章老先生表演的一个小段一篇作文，上半段的空中小林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听相声。

你想歪了。 是我想歪了，还是你那话歪了？啊！ 报这个马上的排练去，完事儿中国大戏院演出，演一个礼拜啊，就你一个人啊。 一个人？ 哎，白天黑夜，连轴转。 20万块钱被我买死，你咋的？啊！ 给你特程牌，知道吧？我抢救你。 我咋？ 哥，你这岁数，你这体格啊，说不定哪天一蹬腿儿，你这肚子玩意儿都带走了。 我要死是怎么着？啊，你会说人话吗？ 哎，哪句话有恶意？提啊，提，尽管说。 尽管说呀！啊、你这话听着别扭。 别和我抠字眼儿。 我 粗人，打小没上过学，我打小我就是练把式的。我武术家，我粗人我。 您等会儿，您是什么？ 武术家。 你还练马是武术家呀、啊？ 在那说这么半天话，你没看出来？ 我没看出来。 哎，你看我这块儿，哎，我这虎背熊腰的我。 我看你虎背狼腰。 看不起人家。听听，哎，这肌肉怕不怕？ 怕，我怕他折了， 我怕把这碰飞了，碰碎了，碰残了。 哎，这是 我这铁胳膊都练的。 什么呢？ 铁胳膊。 你铁胳膊 啊？ 我听说那个南大道有一铁胳膊田老，是你不是？啊，有个外号叫铁胳膊田老的。 你不懂啊，不懂，我这都是练的， 练的， 练武包括太广了。 哦， 练力气是练武，拧棒子、抖麻辫子、扔沙子袋子、举石锁、举盾的、弓刀石、马步剑，都是练武。摔跤界的崩拱、摔猴岛、爬哪里、刀钩、抽射、闪凌空，兵刃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叫带钩、带刺、带尖、带刃、带环、带链？18般兵刃，样样拿得起来，放得下。 嘿，是什么？ 拳脚分内家拳、外家拳。 内家拳呢？ 无极、有极、黄极、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外家拳， 少林门、弹腿门，各路的拳脚要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罗汉拳、地躺拳、小家子猴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挨帮挤靠，肩肘万化膝，闪展成魔，蹿高纵矮，要练猫蹿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纵。 我没听说过。 另外还有硬功夫， 都什么呀？ 金钟罩、铁布衫、铁裆、蛤蟆气、铁砂掌、鹰爪力、重手发，还有棉砂掌。 嘿，您这功夫练绝了。 这我不练，我不练这个， 不练。 我光说， 光说不练。 我的功夫都在这儿了。 这我可懂， 嗯， 这叫油锤灌顶啊！ 哦， 脑袋上顶一大磨盘，拿18磅的铁锤呀、啊、砸这磨盘，磨盘碎了，您脑袋没事儿。好功夫！ 你在哪儿看我练过？是你亲眼看的还是听人说的？ 我 说呀， 我那么琢磨着， 琢磨着。 哪里的？ 我没事干了，脑袋顶个大磨盘，不用磨盘，你拿18磅大铁锤抡起来，直接往我脑袋上砸。你别犹豫啊！ 我犹豫了。 你砸不动，你花钱雇人砸我。 哎，我花钱雇人砸 啊， 被你呢砸死了，回头呢政府在这把枪毙了，前后两条人命。我犯得上， 我练的功夫比这个硬得多。 哦，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火车哦，这我知道 啊。 火车挨那儿停着，您拿脑袋撞这火车，不简单也。 那干嘛呀？ 嗯， 我是迎头撞快车。 迎头撞快车？ 哎，慢车不撞，力量小，撞着不过瘾。 呵，那是迎头撞快车。 由北京开往天津特别快车，我在杨村车站20里地外头等着他。 干嘛离车站这么远？ 火车进站了，减速了。 哦， 啊，就得在20里地外头， 车撞着没劲了。 对了，铁道当中，脸朝北，背朝南，骑马蹲裆式，把全身的力气由打丹田叫到头顶上。 啊， 火车老远冲我拉笛儿， 叫你躲开， 躲开。 啊， 嘿嘿。我干什么去了？ 给我躲开怎么着？ 我冲火车头一撇嘴，你照这儿来，火车可就到了。我用脑袋对准车头，噗的一撞，火车过去，再瞧我这脑袋， 照就 碎了。哎， 没法不碎，我听这音就不对，能不碎？啊？ 撞火车，撞火车，脑袋不能挨上火车。用气功撞火车。 是啊， 哎，反正练武啊不容易，讲究头名师反高友。提起我田立何来，在武林当中没有几个人知道， 根本就没人知道。 要提起我的老恩师来，可以说是威震华夏，新马泰港澳台，威名远震。 您老恩师哪位啊？ 数个字，徒不言师。 哎，您谈谈也不好听。 我的老恩师啊，韦小宝。 我好听您杨宝韦小宝啊。 哎，收下我跟我哥哥两个徒弟。 嗯， 我师父浪迹江湖，没工夫教徒弟 啊。 我们哥俩武艺都是跟七个师娘学出来的。 好嘛， 学艺数载，一夜已成。 嗯， 人送我哥哥外号母夜叉，我外号母大厨，就是母老虎。 您这问我知道 啊。 我说你跟这个刘文步，你们都是医学校毕业的。 怎么？ 他刚才那是母兔子，你又改这母老虎了。哟，什么玩意？我跟这两个 女 的，两个女将， 你光锅补干嘛？厉害不就行了吧？ 为这厉害，这性别都改了，牺牲了。好好，您谈谈，接着谈谈。 北京前门外户有镖局王掌柜的，请我们哥俩出山保趟镖。 哦， 我们哥俩来到镖局的门口，王掌柜的率领40名英雄迎出来。 是啊， 那真是三山五岳英雄，四面八方的豪杰，一个个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丑的丑，俊的俊，穿红的红是血，穿白的白是血，穿黄的黄是血，穿黑的黑是铁，一个个壮脖天大脑袋瓜，长腿肚，大脚面，盒子跟二踢脚一样，吃啪。 是，听听。 王掌柜年过七旬，须发洁白，精神百倍，说话客气。不知二位老师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你们二位呢？ 我说齐喊齐喊，咱家来龙往前的人，你就数个座儿吧。 要上黄金台是怎么着？ 请，把我们让到大厅，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已毕，王掌柜说：“请二位老师到后院亮亮镖吧。” 亮镖的意思是 看看我们哥俩武艺如何。 要看看人家。 来到后头院 啊， 我哥哥顺兵刃架上抄起杆大枪来。 大枪？ 哎，不能全叫枪 哦。 70为枪，其美者为棍。大枪1丈08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显，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准备扎一趟6合枪。 哦，怎么没6合枪？ 分内三合外三合。 内三合 心气胆， 外三合 手脚眼，有赞为证。 您说说。 一扎眉攒，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曲脚，七扎肩颈，左右分，夹枪带棒，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度，大杆子站6个字，是崩拔盖压挑扎。 您听听， 我哥哥刚要练枪 啊， 我给拦住了。 是啊。 我说大哥，您非典刚好， 我离他远点， 千万别练，避免重复了。我大哥是大不留星，箭不如飞， 还箭不如飞都拉了胯了，箭不如飞了。 把枪放回原处，气不涌出，面不更色， 多新鲜，一下没练嘛。 我拿起把单刀来。 单刀 为薄别人之贼 哦， 不好练呢。 是啊， 单刀看掌。 嗯嗯嗯， 刀不离掌， 呵， 剑不离绝， 高不离西，捶打优势。哎，在后面担当 啊， 怀中宝刀啊， 这是刀， 哎，这是刀把 啊， 这是护手盆，前挑刀刃，后挑刀把，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往前走一步，往后退半步，做个罗圈衣。 这是 让我各位练武的老师傅，人讲礼为先，术讲知业为源，未曾学先学礼，礼多人不怪，说话刀交右手，吕备他要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哎，好架势，好架势， 把式把式， 怎么样？ 全凭架势， 不错。 没有架势， 怎么样？ 算不了把式， 没错。 光说不练，那叫对把式， 那是个 光练不熟， 那 叫瞎把式。 瞎把式， 不是练说再练， 那是 练功再练， 怎么样？ 练和再练 啊， 吃了吧，这打的慢。 哎，我站稳，打住。 你要包这个， 哎，大的玩意儿怎么着？ 刚练没有几张 啊， 西北天上了一块黑云彩，唰一道里的咔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了。 别练了， 别练了 啊， 这才显功夫了。 是、啊、 院里铺着二尺多厚的黄土，雨水一浇，脚底是滑的，脚底滑不眼一乱，摔一跟头可就难看了。 对呀、啊、 脚底多滑，我是不眼不乱、 哦、 全凭登平渡水走五沾棉的功夫。是越下越大，我是当时越耍越欢，练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只见刀光不见人影，顺着刀我去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您在外边练刀了？ 我屋里避雨了。 避雨了，刀呢？ 刀扔院了。 好嘛， 王掌柜还叫好了。 好什么呀？ 好， 好什么？ 好避雨。 好避雨呀、啊， 咦、 哎、呀，王掌柜还长穷相呢。 雨过天晴，王掌柜说，二位老师到屋里头验验镖吧。 验验镖是 看着宝的是什么呀？ 这可得看了， 一看就是母儿俩干宝啊、 哦、 价值连城，16张金器八仙桌子，摆满了20多厚，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金坨子， 老窝窝。 老窝窝我都敢保。 你看这窝窝是什么的？ 金的， 面子的， 水的，没人吃。 你看是窝窝，把窝窝切开了往里看， 珍珠碎钻， 有窝窝仁， 没有的是空窝窝， 窝子窝窝仁掏空了，珍珠玛瑙翡翠钻石，棉纸包好的包放在窝窝里，俩半拉窝窝一盒，竹签签好了，黄土泥留缝，上下两层是平常的窝窝。 哦， 这窝窝码在当中，这叫暗镖。 你瞧， 两本账，一本账交柜，一本账可上盖子，出店门喊镖探子。 镖探子。 对了， 这镖探子有什么讲究吗？ 讲究太多了， 您仔细说。 我喊的啊，出城进城，出店进店，出村入镇，应当怎么喊？走在大道上了，前面来了车了，喊什么？ 对， 来了人了，是一两个人、三五个人，还是一群人？是骑着马的、步行走的、拿着家伙还是空着手的，都得喊出来。走公分、过公庙、过三岔口、过家沟子、过桥、过摆渡，喊出来你听着一样，其实分别大。 这么多讲究， 对， 我跟您讨教讨教。 哎，您说， 您比如说，您呢正压着镖了，走到一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出来40-50个喽啰兵，都带着兵刃要夺你的镖，这得怎么喊？ 听着啊， 啊，听着， 哼，都丢了， 都丢了，这喊镖探子的， 喊都丢了，贼人就不劫了，这麻痹敌人，你懂吗？ 你还使智了还？ 喊合万字，起镖动身，出北京齐后门，走东岳庙、关东店、小竹店、八里桥，到通州，进西门、出东门，走里河、外河、燕郊下镇、三河县、方军冀州，过遵化到喜峰口。应当在喜峰口打尖住店，也是我们哥俩艺高人胆大，要连夜而行。 是、啊、 出了喜峰口又走了20多里地，太阳压山，天可就快黑了，两边是山道，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前边一片密松林，就像这儿吧 一声响箭，滋溜一声火烧，苍啷啷，铜锣响亮，原来是有了贼了。 这你甭上口了，干脆有了贼了。 蹭蹭蹭，从树林子里窜出200多喽啰兵，各持棍棒刀枪， 是 为首的黑子个坐骑乌黑马，手持边铁大棍，口念上个呆 嗨 儿呆 哎，哇，这怎么回事？ 这爷俩一块来的。 那小子回去。 此山 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压根半个说不字，一个一个打死不管埋。 好厉害的贼、啊、 我哥哥一看有贼人要劫镖了，他是性如烈火，血贯瞳仁，皮鞋捞不住，双脚踹蹬，当一时间就听啪啦啦 出了马了， 拉了屎了， 拉了、 我闻出来了。 哎呦， 我大哥，您是不是抛讯了？ 这都什么词儿啊，抛讯 啊，不，这不能让贼人知道。 哦，对， 哎，就是出虚空了没有？ 哦，明白了。 我哥哥说能，我拉 你拉才使下啊。 不是，嗨，小小毛贼怎么气得哥哥拉屎？ 气的那是吓的。 哎，80%是气的， 100%都是吓的。 你抬这杠有什么任务？ 多新鲜啊。 不是，哥哥哥，你拉兄弟，我怎么没拉？ 你有功夫， 我都是尿不湿了。 哎呀，没错，确实韦小宝的徒弟，他错不了。 我这要是弟子伏起牢，杀鸡焉用宰牛刀？兄长随后，小弟前去赴死。 送死 啊！ 擒贼受死， 我们哥俩得死一个。 哎，他都明白。 拉死我这牛来！ 哎哎哎哎哎哎！等，水都浑了，别走。上阵骑马都嫌慢，你怎么骑牛啊？ 秦刘防国， 哪位古人？ 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骑的是牛， 人家那是五色神牛。 我这小牛特别啊。 有什么特别的？ 会蹦。 会蹦。 对， 一蹦 60里地， 再一蹦 120。 买几年了？ 3年了。 蹦几回？ 一回没蹦过。 废物牛。 也别说，买的第二年真蹦过一回。那年我母亲病了，想吃羊汤包子。我想城里买怕是假货，骑牛去，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什么事也耽误不了啊。 好， 我拉着牛， 哎， 出大门雇车。喂，来辆车，我抱着牛。 这牛我撂下，这 去。啊， 你出门就蹦啊！ 出门就蹦 啊！ 天天到大红桥打哪儿计算？ 对，您说 啊， 大红桥到杨村60里地。 大红桥到杨村60里地， 对 对，我家住在西南角，离大红桥来10好里地了，一蹦不到，两蹦过劲儿了， 就蹦60里地， 多一步不蹦啊！ 你缺德牛啊！ 车拉着桥当劲儿，把牛抱起来，摆好了方向，我翻身上牛，俩腿夹住牛肚子，左手攥住牛犄角，我要嘱咐他几句， 得嘱咐嘱咐， 牛啊牛啊！我买你2年了，你吃了我多少草料，可是一回没蹦过。今天我母亲病了，想吃羊肉糕饭，你一蹦到了，两蹦回来了，你也报了恩了，我也尽了孝。说完话，我这紧闭双眼，拿起鞭子来照牛画我啪啪啪，就是3鞭子，神牛蹦打猛的像腾空而起，我就觉着浑身凉飕飕的，再睁眼我看不见大红桥了。 你掉羊村了？ 我掉河了。 掉河了。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4干4鲜4蜜饯4冷荤3个甜碗4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玉屏风，撒金香4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点半到7点半，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传统相声大保镖。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6点半再见。 在黎明你